令狐冲， 咦，原来你识汉画噶？我本来为咗世事难测，想揾你呢个知己饮酒解闷嘅，唉，估唔到你呢度都。 明天你们服从了，喊他一弹，等你们一头昏，哼， 跳。